不容易，真正知道不容易，他就珍惜了，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了。不是千载难逢，万载难逢，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。这无量劫来，这花盆及千居士说。 啊，佛今天要开言这个法门，第一稀有之法，这一句要记住啊。为什么？真正能记住，常常记住，才觉得自己太幸运了。啊，才真正的发起的意愿，我这一生不能空过。 我一定要把它抓住啊！持戒的目的是在定，修定的目的是开悟。净宗法门就用一句佛号。 六字红名，这还了得了？那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抓住这句佛号，其他的世法佛法，统统放下了。那就是跟海贤老和尚走了，他就是这个修行方法，他成功了。 啊，成功之后一生不舍弃，还是一直念下去，一生不拐弯了，不拐弯，决定不夹杂其他东西进去。啊，第一稀有啊，夹杂就不是第一稀有了，夹杂就变质了。 那真可怜呐！啊，本来一生成佛，一家子就希望没有了，啊，马上到六道里头去轮回轮回去。所以念佛三昧叫宝王三昧，啊，为三昧中王。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不知道是在修禅定啊，禅定里头的无上法门。那这一句佛号，把大小乘佛法、显教密教全包括在其中，一样都没有漏。 将来的成就是大圆满啊！得到三昧之后，无有一法不通啊！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奇特。 内容包含无量无边法门，一法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这一法，真妙啊！啊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，它达到登峰造极。 这一句佛号，统摄一切法门，统摄一切经教，统。 同时一切诸佛菩萨的德号。可是这个法门绝大多数的人不相信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说的，几乎是设法诸佛如来，他们大家都说，都这个说法，都肯定这个法门难行之法。所以修学这个法门啊，他会中途退心，会改变，一点都不稀奇啊！不但不稀奇，是正常现象啊！什么原因呢？他没那么大的善根啊，没那么大的福报啊。这个法门，弥陀经上说得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纵然我们有因缘，有这个机会遇到了，我们的善根福德不够，所以看到别的法门会动心。啊，不能够坚持一直学下去。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啊，欲望就是六道轮回的根，欲望不拔除，往生会有障碍啊。真正能往生的人，业障在中，他最后那一念真正放下，他才能受得了啊！最后还有一念放不下，阿弥陀佛也带不走他我们的信心还是不够啊。功夫不得力不是法的问题，不是佛的问题，不是外在的问题，全是我们内心有问题啊！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才能解决问题啊！不向内求，不反省，永远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我们所有境界都是自己念头产生，自己对自己负责啊，业因果报自作自受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主宰，是你自己主宰自己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讲了多少次啊，数不清呢、啊、一切法从心相生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统统讲这种事情。那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啊，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调理自己的身体，道理我们懂得了，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的心里面的染污没去干净，要赶紧放下，全是假的啊！财色名食睡通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 通通放干净的，至少像修兰博士那个本事我们可以得到啊。啊，这不是神奇，不是什么佛菩萨菩提，不是啊。啊，也不是什么加持，不是的。这道理在啊，人人做得到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怎么会做不到呢？啊，下面引用《华严经》经文说，一切众生身中有真觉智，这一句话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，开悟的时候讲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功德，无量相好啊，具足全宇宙一切众生身上有啊。所以说一切众生呢，本来是佛，只是你现在迷了，迷了你的正觉智，你的功德，你的相好没有失掉啊，只是现在不能显现，并没有失掉。你能把障碍去掉，它就显现。啊，障碍是什么？就是三大类的烦恼：无明烦恼、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。这三种烦恼障碍了你心得。那华严经上还有一句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跟这个意思都相同的。啊，佛没有妄语，佛说的话都是真话，要相信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，跟阿弥陀佛原本是一模一样啊，没有丝毫差别。龙女八岁成佛不稀奇，那本来是佛嘛。那我们自己起心动念也重要啊，决定不要以为没人知道啊，那就完全错了啊。我们动个念头，周边法界啊，无论是善念是恶念，是念佛还是念人啊，这一念都周边法界，说明什么？法界是一体啊，自然就周边。啊，我们真正学了大经啊，知道这个境界是宇宙的真相，佛经上名词叫诸法实相，般若经上常说一切法的真相啊。啊，念头才动， 周边法界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怎么会不知道？阿弥陀佛知道，十方一切诸佛都知道。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欢喜。那为什么？诸佛如来度众生，这一法是最重要的法。就因为你不相信，才跟你说别的法门。啊，别的法门给你种善根，帮助你慢慢的引导你入这个法门。你看华严，华严像网一样啊，啊，华严经这个网纲啊，下头是网目啊，这网撒开啊，整个范围都在这纲上。华严是纲，纲到最后怎么样？十大愿望倒回去了，这什么意思？你要把这个意思看明白看懂了，你就会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，什么东西你都会放下了啊！纵然你学，纵然你听啊，那就跟善财童子一样啊，我听懂了听明白了，我可不学这法门，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，绝不动摇啊！越学得多，你的信心越坚固。为什么呢？都没有出这个纲，总纲都没出啊！掌握这一句阿弥陀，就掌握了一切啊！叫你广修多闻干什么？你了解事实真相，原来没有一法离开阿弥陀。啊，才真正相信心念持名，功德无量无边呐！啊，我们得不到这个功德是什么？我们念佛有怀疑，我们不知道它有这么大的能量，是用轻慢心去念佛，啊，不是真诚心。啊，所以你念的功德有限，啊，那个有限功德也很殊胜，也很了不起，啊，你自己完全不知道，啊，所以临命终时一念迷了，依旧搞六道轮回，这叫真可惜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需要的条件很多，我们在这一生都做不到啊。那修那些法门，你这一生不能成就啊，来生后世还要继续修。来生后世能不能得人身是大问题，得人身能不能闻到佛法又是大问题。那么净宗这个方法简单，男女老少，大人小孩，从博学多闻的，今天讲博士学位，佛法讲的是菩萨化身菩萨，下面到地狱众生，每个人都能学， 而且呢，在一生当中，你能够懂得方法，一门深入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，佛欢喜啊！佛欢喜一切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，这是佛最欢喜的一桩事情。我们看下文，这个底下三句非常重要：念佛三昧，导师之行，最深之道。这三句啊，这个定是念佛三昧，此法呢，就是导师之行，最深之道。真正能引导众生了生死出三界，才称之为导师啊！所以导师对谁称的？对佛陀，对祖师大德。不是对一般人称的，那这是非常尊重的。如果他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，那是导师之心，得究竟了。世尊今天为我们宣讲的是大乘无量寿经，是引导我们信愿之念往生净土啊，这是导师之心。那所以净土中的老师可以称导师，可以称大师啊！大师也不是随便称的，大师是引导一个人成佛的，跟导师的意思一样啊！不能叫我们成佛的，不能称大师啊！所以一般称法师，称大法师。啊，大师的名号不是随便称的。那么这个法门确实是能帮助人一生成就。啊，信愿之名，求生净土。净土法门太不可思议了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！真正知道了，你对于净土会死心塌地啊！你再不会有第二个念头了，再不会动摇了啊！这一生决定生净土，生净土的好处，这部经上所说的，你通通都得到了。啊，决定不欺骗你，你得要相信啊。 啊，念佛三昧是念通佛，导师之行是行通佛，决定帮助这个人一生成就无上道。最甚之道就是度众生成佛之道。最甚道是什么？幸运之名啊，本经上第一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就这个道，这个道是最甚之道啊，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承认的。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啊，啊，不但遇到了，真把它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没有丝毫再怀疑了。啊，初遇到的时候是怀疑，通过这60年的学习。啊，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。啊，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佛教给我，法上应实月，何况非法。非法是世间法，放下了，敌人都不沾了。啊，佛法放下了，我就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这一句佛号。啊，这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佛号一部经，帮助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一生证得圆满成就。千万不能再错过了。如果再错过，这一错就是无量劫。啊，那就太可怕了。啊，一切法门，华严说是，万法归一。一切万法，就是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。啊，一切法都归这一法，归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归这一法。这一法呢，同摄一切法。要懂这个道理啊，不懂这个道理啊，你要遵守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同时修两门修三门，心就散了，不能成功。啊，学知识可以，学圣贤之学问不可以。圣贤学问是自信，回归自信只有一门，门门都能回归自信，就是不能两门同时修。啊，84000法门如是啊，只许学一门，一门通了，一切都通。没有明心见性之前，只准一门。这一门就是叫你明心见性，见性之后，就一切法门 自然通了，你可以学法门。啊，广学多闻是在见性之后，啊，一门深入是修定，啊，一门无二门，用念佛这法门可以，还嫌用一句佛号，佛的心，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，越早佛越欢喜啊！这是佛的心啊！啊，希望你早一天脱离苦海。这个世界是苦海，苦海无边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是成佛的法门啊！但是那一些都要断烦恼，要破无明才能成就，时间很长啊。啊，这个法门只要具足善根福德，一生决定成就。啊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闲鱼不休。遇到了，只要肯信，真正发愿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呢，就念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他就成功。众生苦啊，特别是我们现前的社会，今天的地球啊，社会混乱，地球上的灾变很多啊，生活在这个时代苦不堪言，怎样离苦，怎样得乐，那么这一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，这个方法非常有效。那你要是真信真愿往生，你决定得成就啊。善导大师赞叹这个法门，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啊。那么在现在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很少，什么原因？我们没有真正把烦恼放下，没有真正一向专念，甚至我们还有怀疑， 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，这就错了，大错大错啊！一定要放下万缘，一向专念，脱离六道轮回，是历究竟苦，一切苦永远断掉了，往生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，能不去吗？啊，那么这个法门横超三界，是从人道直接就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啊，不比天上人间阿罗汉还要七次往来，那是数超啊，这个法门是横超啊，啊，数超三界。时间长啊，要通过28层天，再通过4圣法界啊，才能够往生到18度啊，做阿惟越之菩萨。那么净土法门从人间直接就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之菩萨，经是近路啊，快速通道啊，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了四土极光净土，同居净土、方便净土、十宝净土，一真一切真。所以诸佛同赞，经论共知，这两句话很重要，不只是释迦牟尼佛赞叹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净土啊，大小乘经论无不介绍这个法门啊，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啊，一乘了义，一乘是成佛的法门叫一乘，成菩萨的法门叫大乘，成小乘的法门叫声闻缘觉。那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法，一乘经只有三部：华严、法华、梵王。一乘经，那这部经是一乘经里头究竟了义的一乘经，还在他们之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我们今天带来不容易啊，这人生闻佛法，闻到大乘，大乘当中闻到一乘了义，谈何容易啊，这个法门遇到要不肯学，那就是弘一大师的话，非欲即狂啊，这个人不是愚痴就是狂妄 啊这样殊胜的法门怎么可以当面错过 啊，万山同归，不可思议净土法门啊！这个必须要记住这几句话：诸佛同赞，经论共知，一尘了义，万山同归，不可思议净土法门。我为什么学这个？就是为这个。我相信这几句话，句句真实。这些话是诸佛如来所说，说当来一切众生皆以此法而得度脱，故佛赞其功德，功德不可思议。阿难问：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请功德不可思议。下面这一段，称佛崩坏，佛崩坏心里面的愿望，就是要度众生成佛道。怎样度众生成佛道？把他保送到极乐世界去，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一颗有三小颗。第一，大悲出世。佛到人间来干什么？这一句要记住啊。佛叫着阿难，叫着阿难，下面的话就非常重要，提醒我们，要我们注意，如来以无尽大悲，敬爱三界，所以出行于世。佛出世什么原因？就这个原因。无尽的大悲心是自信的第一德啊，自信第一德是悲，第二德是慈。悲是八苦，慈是娱乐啊。啊，慈悲心就是一般宗教里面所说神圣的爱心啊，不忍心看到众生受苦受难，悲心啊，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，得乐是慈心。普贤行愿品说：诸佛如来无尽大悲，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怎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化果？无论在家出家的同学，这一句话要记住啊！为什么？我们祈求诸佛菩萨智慧化果，我们求不到啊！啊，为什么求不到？我们天天磕头念佛、诵经、祈祷，没用啊！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要以大悲水饶益众生。水是比喻，就是以大慈悲心对待众生，你才能成就诸佛如来的智慧化果。啊，化果是讲地位。完全 是以慈悲为根本啊，没有慈悲心怎么行呢？啊，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慈悲心？真的没有。学佛出家多年，还没有放下自私自利，没时间，连三规都没有啊！你是假学佛，不是真学佛啊！起心动念一片什么，还是依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这就错了啊！全完了。啊，佛法要心，从哪里心？从三个根心，没有三个根就不可能有佛法，再努力都是枉然。啊，无尽就是行愿品里面说无有穷尽，如来以无有穷尽的大悲心对准了三界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个里的人最苦，啊，所以如来以无有穷尽的大悲心啊，怜悯六道里面的众生啊，佛为悲悯三界之一切众生，所以出现于世此，正表明如来出现世间之崩坏，崩坏就是心愿，他内心的愿望啊，愿望是什么？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啊，离苦要离究竟苦，离开轮回叫离究竟苦，永远再不受苦了，叫离究竟苦，生到极乐世界就得究竟乐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从这个崩坏流出来的啊！但是这些法门里头有一个特别的法门，就是幸运之名求生净土，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，这个法门男女老少贤愚不孝，上从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，只要你幸运之名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他太殊胜了，太微妙了，是这么简单，理无比的深奥，前面讲的微妙啊，微妙到极处啊，深奥什么人 能搞清楚搞明白。世尊在经上说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把经中的理搞清楚搞明白，要什么人成佛，成佛就知道了，等觉菩萨还不行。等觉菩萨对这桩事情犹如各楼观境啊，看都能看，看能看到，不很清楚。啊，等觉菩萨对净土道理明了的，就像这个样子。诸佛如来完全看清楚了，完全明白了。啊，所以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要讲清楚讲明白，佛只有对佛说行，佛对菩萨讲讲不清楚，佛对阿罗汉讲那更不清楚，那对一切众生呢不必说，只把苦乐跟你讲清楚，这个世界有哪些苦，极乐世界有哪些乐，这是非常粗显容易明白的，只讲这个啊，你听了之后欢喜，为什么？我在这个世间真受苦啊，同学们年轻的生老病死苦啊，没有感觉到啊。六十岁以上就有老苦病苦，渐渐会想到死苦。啊，要把这个世界看破，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唯独佛经能把这个世界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所以希望我们同学要多想想，那要细心观察，六道真苦啊，苦不堪言呐、啊！为什么还留恋呢？啊，遇到净土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要放下了，要舍。啊，佛出世的本怀我们要知道，幕后引用法华经上一句话说，诸佛世尊唯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这个大事因缘是什么？世尊所谓之大事因缘，即宣说弥陀愿力普度众生，这一句是华严祖老居士说的，说得非常好啊，说得妙极了，确实就是为这个。今天我们可以断而言之，一切法门都渡不了众生，能渡从成佛道的就这一门啊，这一门你要不相信你无路可走啊，所以黄念祖这句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，不是夸大，是事实真相。 如来所以心住时，唯说弥陀本愿海。这一句话是善导大师说的。我们今天遇到了，生在这个时代，大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难行道，非常不容易成就。唯独这一门是易行道，啊，易行道为什么这么难呢？是难行，不是别的。啊，这个难行也是十方诸佛所说的，都是这个法门难行。那这个法门非常容易成就，八万四千法门到最后怎么样？最后通通归净土，那有一门不归净土啊，修八万四千的人修成了，修无量劫啊，往生到哪里？往生到华藏世界啊，到华藏世界之后会遇见文殊普贤，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华严经上有啊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这才叫真的究竟圆满。你看，转好大的一个弯，还是转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真正能相信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，这种人值得尊敬的。啊，先前我们所晓得的，高楼江、啊南阳来佛寺的三神。你要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对他们那个恭敬心生不起来。了解事实真相，你才真正生起恭敬心，真正发心向他们学习。一生真正有把握。世尊赞叹阿难尊者，这一问就问出这一部无量寿经，这部经能度六道一切众生，阿难今天所问常佛本怀，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他，啊，你问得太好了，这个问的功德真正不可思议。下面用比喻来说，啊，欲问超神，无比的殊胜。我们看经文，如今试问，你这一问，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 辟支佛，这不太好啊。我们把这个文念完，不施累劫，助天人民，云飞软动之类。幕后这一句总结，功德百千万倍。这一问，问出这部经来啊，这部经让一切众生利救心苦，给予一切众生救心路，那就是劝导大家信愿之名求生极乐。阿难问的功德，如经上所说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在人间讲修福，修大福德，到哪里修？到佛门里头来修。怎么个修法？依照这部经典所说的，正干。怎么干法？你在早晚恭恭敬敬将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，一个字没念错，一句没有念漏掉，你的功德就是百千万倍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没有这么多的功德，没有这么大的功德，你凭什么往生？道理就在此地啊。养成习惯了，一天念两遍啊，还有人专念这个经，这是他有福报。有福报什么？他有时间啊，一天能念十遍啊。这部经一般念的话，念一遍大概一个小时啊，念得很熟差不多四十分钟。啊，开头念可能念一遍两小时，念上半年了一个小时就够了。要有恒心，要有毅力，要不中断。啊，做得到啊，不是做不到啊。这是修集真实功德了。这个功德可以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，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。能不干吗？年岁大了，七老八十了，身体衰了，念经困难了，有方法听。啊，我们这个协会提供读诵的光碟，有读诵的随身听，这就方便了。读经速度的 我看到我们有三种，有四十分钟，有一个小时的，有一个半小时的。那所以你欢喜哪一种速度，你就学哪一种。多听这个是积功累德了，少打妄想啊，少就杂念了，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，平等心念出来，你就会开悟。